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今天是周五，按照我们惯例呢，周五又是我们直播的日子哈。您依然可以找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右上角有个小视频摄像头的标志，您一点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了。 没错，当然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还有两种啊，您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李凯电台。以及 RBC 左小美这两个微博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 没错，当然了，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呢也是开通的，您可以通过这几种方式哈，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不知道美哲平时在这个生活当中，尤其是在坐车的过程当中，你愿意不愿意背个小书包？ 背个小书包 啊，斜着，斜挎这个小书包。 我可能出门的时候会背一个小书包，就斜挎包，但一上车不就把它摘下来了吗？要不它和那个安全带有点打架，您不觉得吗？ 你还系安全带呢？ 但谁坐车不系安全带？ 哎，真的，系安全带坐车，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那坐司机位那是必须了，要系安全带。坐在副驾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系安全带。当然了，坐在这个 不是希望，那是一定要系安全带， 一定要 为咱们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嘛。 当然了，这个后排说实话系的人不多。 对，但是呢，我有时打网约车，一般坐后排嘛，司机师傅都会特别善意的提醒您，最好还是把这安全带系上。 你系吗？ 那司机人都说了，我们就系上呗。 12月16号中午11:50，在北京东城区北新桥消防救援站就接到报警哈，位于东二环主路东直门公交站旁边呢，一个男孩的脖子被车里边那个安全带给缠住了， 哟， 解不开。哎，家长没辙就报警了哈。消防站一共出动了6人啊，火速赶往现场进行救援。那么消防指战员到达现场之后呢，因为小男孩天生爱玩， 哎， 顽皮捣蛋， 有点淘是吧？ 哎，特别淘气，脖子被车后座的一根安全带啊，这个牢牢的缠住。 我猜想哈，这个小男孩可能是那个安全带，你想对他来说还是比较松比较长的，他也许在套一圈之后觉得不过瘾，又绕了一圈，没准就把这个脖子给卡住了。我猜想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回事。 这个事儿是最终的结果，先跟大家说是一个有惊无险的事儿哈。这个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你知道是什么吗？ 小孩得坐安全座椅是吧？ 我因为 儿童安全座椅， 我这个做健康类节目做多了，你知道吗？我第一个反应呢是警优， 警优 啊，警 W， 你懂吗？ 不懂，这隔行如隔山，您跟我们解释解释。 就是脐带绕颈嘛。 哦，分娩的时候是吧？ 不，之前怀孕的时候就有可能啊。但是小孩实在是太调皮，孩子的家长吓得是不知所措。小孩一看，哎呦，家长吓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也吓得是大哭不止。在场的家长非常的焦急万分。了解情况之后，一名消防员用自己的头套啊，对着小男孩的头部周围进行了一下安全的防护，避免二次受伤。 哎， 另外一名消防员利用剪刀啊，小心翼翼的对安全带进行剪切，同时呢不断的安抚孩子的情绪。小男孩带着哭腔问消防员，你们快剪出来了吗？ 你们快剪出来了吗？ 这孩子 这么难受吗？ 反正是挺难受哈。经过紧张细致的处置，安全带终于从孩子的脖子上给取下来了。经过查体，孩子身体没什么大碍， 幸好。 哎，安全带取下来之后啊，孩子又哭了起来。孩子的妈妈就说，你要谢谢消防员和警察叔叔，为了你这点事儿，你看人家来了多少人。刚才不是说吗，6人哈。一旁的民警就赶紧制止孩子的母亲说，没事啊，你们要说回家再说去，等他情绪稳定了别再刺激他了，孩子不能这样教育。消防员也提醒大家，孩子呀，就是尤其家长带小孩 坐车的时候一定得注意，尽量不要让孩子顽皮的孩子离开家长的视线，不要碰容易套住卡住的一些物品啊，防止卡住脖子呀、手腕啊、脚腕啊这些身体部位。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当然了，如果孩子特别小，我们再一次强调一下哈，还是希望孩子能够坐在安全座椅上。 是 啊，身高如果低于1.4米，按理说都是应该坐在安全座椅上。 因为这个新闻里没跟咱说这个小男孩究竟多大，身高多高哈。 哎， 但是我看其实家家户户有车的话，家里有小朋友肯定都是要购买专业的儿童安全座椅。 是的， 这个对于小朋友在乘坐车辆的时候，肯定安全会起到很大的一个保障。当然，就算是大一点的小朋友，那咱家长没办法，就得多留个神，是吧？ 大一点的小朋友1.4米以上，他就可以系安全带了。 嗯， 因为他那安全带基本上能够不会勒到脖子， 你这不是搁不住这小男孩逃吗？ 哦， 是吧？那你就得多提醒、批评教育。 今天呢，哎，今天天气特别冷，你发现了吗？ 最高气温应该就在0.0度左右， 是吧？反正我今天终于换上了一个厚款的羽绒服， 也要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今天终于穿上了秋裤。 嗨，天一凉就琢磨着晚上吃点什么，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来说说铜锅涮肉。 哎， 来说说吃铜锅涮肉必点什么。哎，这个又是跟吃有关的哈，说好了是铜锅涮肉哈。因为火锅呢还有很多是像什么重庆火锅， 哎， 啊， 香港那边的， 港式茶餐厅的那种， 哎， 啊，所以咱们说的是铜锅涮肉。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个华贸中街紧邻着商圈北侧，有一条10来米宽的小街，车行有序。但是就在几个月之前呢，这儿还是另外一番样子。当时啊，常常有这个快递小哥把快递车停在路边，司机行路艰难，也气得直按喇叭。你想想，它并不宽，只有10来米，这还停好多的这个快递车，很多朋友就不方便在这儿通行嘛。但是啊，您要说作为快递小哥也特别无奈。您想想华贸那块儿，周围全都是商业区，是不是？ 是， 压根儿就没有停车的地儿。今年6月份的时候，为了更好的服务新就业群体，八里庄街道是出动了10来位工作人员，对这快递小哥进行了一个需求摸底，看看大家都需要什么呀，我们就给大家置办点什么。人家说啊，一开始我们发了好多问卷，但效果非常不好。 哎， 我猜啊，你想快递小哥每天配送压力那么大，哪有时间填这调查问卷呢？ 调查问卷在各个行业的这个有效回收率其实都不高。 哎，是吧？人家八里庄街道工会主席李婉彤说，这问卷不好使，怎么办？我们就一头扎进了商圈，走遍了快递站点和快递员的聚集区，见到小哥我们就套套近乎聊聊天，聊了足有上百人。 哎， 这一对一的了解大家的需求啊。经过将近半个月的扎实走访，人家呢还真发现了快递员真正的难处。起初街道办打算给小哥们配发一些厚实的挡风帘，但是一番调查下来才发现人家压根儿就不缺这些物件。 嗨，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冬天人快递小哥起码这个装备都特别齐全，是吧？快递小哥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呀？人家面临着停车难、分拣难、进门难这三道坎儿。先来说说华贸所在的大望路地区，这附近呢既有 SKP 商场，也有购物中心、公寓、五星级酒店，光是纳税超过1元的大楼就超过了5座。那么在这儿工作的呢也有3万多人，每天有近100名快递小哥在其中穿梭，配送约2000件快递。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能在哪儿开辟一块停车和分拣的区域呢？八里庄街道协调辖区单位华贸集团在16号公寓楼东侧腾挪了25个机动车位，改建成了一个集中停车的分拣区。同时啊，人家也施划了80个快递车位，其中这个快递车位的后面呢还设有分拣区。所以这片专用停车场大概是400多平方米，距他们的商务楼啊仅仅20来米， 距最远的写字楼呢、 嗯、 也只有200米，所以能很有效提升这个派送效率吧。 人家愿意干这事儿吗？ 哎，你看啊，人家说哈、啊、这个小哥们呀是风里来雨里去，当然他们也是华贸商圈的建设者、 嗯、 是吧。这个华贸集团的总裁办夏艳艳就说，我们作为这个华贸集团，我们也愿意牺牲一些经济利益来为快递小哥提供更好的一个工作环境。 嗯， 当然这些做法呢也同样能够提升商圈的品质，给客户带来更好的体验。 嗯， 要么你想，这原来那快递车到处乱停，是不是也会给很多来这儿办公的人啊带来一些不便，形不成一个良好的第一印象呗。这写字楼的批量快递呀、啊则采取了另外一种配送方式，跟大家说说啊，他们是直接通过卸货平台进入到地下四层的分拣中心。 嗯， 这楼宇啊，聘请了一个楼小二。哎， 楼小二， 咱那个吃饭的时候有店小二、 哦、 是吧？ 啊， 人家有楼小二，这楼小二干什么呢？ 干什么呀？ 消毒、分拣、配送快递、 哦， 不需要快递小哥自己跑上跑下。 嗯， 三板斧下来。停车难、分拣难、进门难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嗯、哎，不错。 那么记者见到快递员王宏远的时候，他正推着板车把自己的快递从卸货平台运送到这个分拣中心。他说啊，我在北京送了好几年的快递，最近那个工作是格外顺心呐、啊、 嗯， 既省时又省力，而工资呢也涨了1000多块， 哦， 没少派件儿，是不是？ 这就算生意不错。 哎，因为这配送效率提上来了、 嗯、 那人家派件的单数多了，这工资也有增加。 哎， 除了收入方面的增加呢，其实小哥们还多了一个歇脚的地方。在华贸商圈北侧，最近是刚刚建成了一座驿站，明亮的黄色是格外的醒目。在这个驿站里设有7-8个座位，有热水，还有手机充电的插头。 嗯， 在墙上啊还挂着小哥们的工作照，就是在屋里面一看就特别的温馨呐、啊。 哎， 也在这个炎炎冬日给快递小哥带来一丝温暖呗。 挺好的一件事情啊、 嗯、 所以我觉得只要想办法，还是能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解决办法，对吧、 嗯、 就是办法总比困难要多一些。 没错。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吃啊，一说吃大家就可能特别的踊跃。 嗯，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吃铜锅涮肉啊，必点什么、 嗯、哎，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 啊、 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以及我们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10个字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留言互动、 嗯、哎， 请叫我兔子说铜锅涮肉必点羊肉啊，这肉得吃饱是吧、 啊、 先来个2斤羊肉。 2斤羊肉 这您这是跟几位朋友吃的、 啊、 这也不知道。 不过说实话这个羊肉哈、啊、说实话这个现在很多店做的更为精细了。 嗯， 比如说我前10多年可能大家都吃那种机器切的羊肉片， 哎， 那个机器叉叉叉那么切啊、 嗯、 后来有 手 切 羊肉， 而且现在呢羊肉呢也分不同的部位，跟那个牛的性质差不太多，什么牛上脑啊、 哦、 羊肉也分不同的部位。 哎，我这个就特别的不会挑， 是吧？ 当然一般就是跟朋友吃铜锅涮肉都是让人家点菜、 嗯、 人家点什么我们吃什么，也不挑。 人家不就是我吗？你说的那么悠远， 您要是这么说的话，这又到冬天了， 啊、 是吧？ 对呀、啊， 李凯老师是不是又该放鞋了？ 哎呀，反正铜锅涮肉确实很好吃啊，像我们节目组呢，这几个姑娘都爱吃啊。 您等一下 啊， 我刚才利用您说话这2-3秒钟回忆了一下、 啊， 您请过我吃铜锅涮肉吗？ 白眼狼啊、 哎呀呀呀呀！要不再请一次，加深加深印象。 哎呀，你还是学学别人吧。 哎，人请教我兔子还没说完呢。 说什么？ 这不是吃羊肉很要紧吗？当然，除了吃肉之外呀，还得来盘冻豆腐， 嗯、 再来点粉丝，先垫个底儿，再继续来2斤羊肉。 哎呀，你爱吃冻豆腐吗？ 炖冻豆腐，我想起来我们上学的时候一个绕口 令。来来来来，表演一下。 那个一会儿。我记不清他到底怎么说的，反正就是什么冻豆腐、炖冻豆腐，什么别碰我的炖冻豆腐，碰坏了我的炖冻豆腐，什么什么炖冻豆腐。 哎呀，不错呀，真不错。 差不多吧。 修言说，香菇、粉丝、白菜头、菠菜、油菜、韭菜花，这些都是必点的。 嗯，算是标配哈。 哎， 0800也说了，吃铜锅涮肉必点羊肉片、白菜、豆腐、粉丝、糖、蒜。 哎， 这是基础，这是当初去吃涮羊肉的时候的基本配置。 嗯， 其他呀，就是根据您的口，愿意吃点啥，咱再点点啥， 是 是吧？ 说到这儿 ，YYDS 也说甜蒜，他说的我猜是应该是 糖 蒜。 糖蒜， 哎，光吃蒜， 光吃蒜不吃肉啊？ 哟，那我 这跟 您一 块儿就算是开玩笑吧。 跟您一块儿吃饭，您就把蒜包了，我们把肉包了，是吧？哥大爷说，先用羊尾油润润锅。我在这儿要请教李凯老师一问题啊，你这个北京呢，他有时候把尾读成尾儿，是吧？那这个羊尾油在这儿要读羊尾油啊，还是羊尾油啊？ 读羊尾巴油。 羊尾巴油。这您乐什么呀？ 就是你那两个答案里边没有。 行吧，行吧，我能领会精神 啊，是吧？羊尾巴油， 羊尾巴油。 海洋中的云说：“二位，你们俩是商量好的还是巧合？今儿穿出了这样的颜色，好像比较搭，是吧？” 哎，因为我们今天都有点棕红色系。 今儿上他来上班的时候，我还在说：“嘿，我说咱俩今儿衣服的颜色比较靠。” 偶尔还是有点默契的。当然，今天因为我们开启了视频直播，前两天很多朋友问的美哲，你那个鸿运当头到底什么样啊？今天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看看鸿运当头啊， 完全看不出来红， 因为我们今天直播间这个灯光还是偏冷色调。 这个告诉大家一个小消息哈，我们直播间马上可能要回到我们5楼直播间了， 真的， 三楼的备播机房，因为你没听到接到通知吗？下周开始培训了。 哦， 对 对对， 吧？要求我们去直播机房培训，那培训完了。我们一般情况下之后培训完了之后没多久就应该搬回5楼机房。 其实我们现在也没有看到5楼的庐山真面目哈，待会儿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去打卡一下5楼的直播间。 刘白说吃铜锅涮肉必点什么？糖蒜、羊肉和黄喉。 黄喉。 哎， 我在想，就是这个老北京的铜锅涮肉，涮羊肉肯定是标配，有涮什么牛肉之类的吗？ 肥牛是这两年才开始流行的， 哦， 啊，过去就是羊肉多一些，然后呢，爆肚就是那个肚啊， 也可以涮嘛， 啊，就那黑的跟手筋板一样。 渔人老宋说，我会吃鲜羊肉片、白菜、粉丝、鸭血豆腐、羊腰子、白萝卜、毛肚，这都是必点的。 毛肚也分很多，肚仁啊，各种各样的， 对对对， 齁贵齁贵。你发现爆肚其实跟涮羊肉特别搭。爆肚你做法之后，你不是觉得跟那个涮羊肉是一样的吗？ 但是有的时候我在可能我吃的不是特正宗啊，总觉得那个肚有点硬，嚼不烂。那是因为就是 涮半个小时， 时间长了， 你半个小时你肯定嚼不烂。 行吧行吧， 你应该涮多少？ 缺乏经验。 应该涮多久你知道吗？ 七上八下。 但是我老觉得七上八下也不靠谱，我试过七上八下那个 是老了还是太嫩了？ 没涮熟呢，还 没熟呢。 我可能快的 有点太快了， 太快了是吧？跟筋膜枪似的。对，说到快，咱们得跟大家一起来说说点赞啊。我们节目呢依然今天开通了点赞的小环节，您可以找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右下角有一个点赞的小标志。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可以长时间点赞哈。点赞第一名呢，将会获得我们2022年北京我们节目组哈推出的量身定制版的大城小事的台历。新年台历哈， 是，我们这个活动今天依旧进行当中，欢迎大家多多跟我们点赞。当然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一些朋友前两天也问了，说我怎么才能看见到底谁拿了这第一名呢？您还是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每一天的节目结束之后，它都会生成一个回放链接，在这回放链接应该是左下角的位置， 有点赞榜， 还是有一个点赞榜，您可以自己看一下当天的第一名是哪位朋友。 自己点了多少也能看得见，大家都公平公正啊，公开。大家一块儿来看， 没错。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路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来，接下来我们来再说一个跟快递小哥有关的事儿哈。12月13号，正在配货当中的京东快递小哥彭东方收到了一张抗击疫情最美逆行者的志愿服务证书。 我对这个彭东方小哥有点印象， 有印象 是 吧？ 就 是 说前一段疫情 天通苑 又反复的时候，人家作为志愿者进行了很多服务工作嘛。 没错，人家说送快递的时候突然遇上了小区封控，我出不去了，看到社区工作人员为居民配送物资十分的忙碌，我就想送货这个我在行啊。11月1号呢，彭东方像往常一样正在天通苑2区送快递，正值双11大促刚开始，这个快递包裹是骤增，彭东方一连送了300多份快递哈，仍然有一车快递还没送完呢。晚上7点半，他正打算在这个站点再去拉点货的时候，走到小区门口才通知啊，您现在出不去了，小区临时封控，他就被困在小区里边了，出不去。说一开始也挺慌的，出不去，不仅货没法送，连吃 吃饭睡觉都成问题啊。 那是。 彭东方想说，后来让他没想到的是，很快就接到了许多居民的电话，让他顿时踏实下来，说我刚给我送完货，肯定没出小区呢。说那个居民说，要不然你来我这儿吃点饭吧，啊，我给你送点吃的过去。说我这儿几件大衣你先拿出去穿去吧。 大家都是局气人、 哎、心里边特别的温暖哈。那么紧接着呢，社区也得知了彭东方和其他几名快递小哥意外的被困在小区里边的情况，并迅速帮他们解决了食宿问题。彭东方呢，在感谢之余，看到社区工作者的忙碌身影，总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 嗯、 他说呢，他们所在的天通苑社区被称之为亚洲最大社区， 哎，居民比较多、 啊、对，仅天通苑北二区就生活着上万名居民，每天有几千件快递，再赶上双十一，这快递量更多。 嗯， 加之如今小区居民没办法外出，很多生活用品只能从网上订购，这些物资全都依赖于社区志愿者的配送送货。说这个我和同事们非常在行，是吧？王东方呢也是眼前一亮，于是呢他们就和其他几名快递小哥一起，在社区和北京快递协会的组织之下，成立了一个社区应急配送保障队伍，在完成双十一网购商品配送的同时呢，带着小区运送防疫物资给居民递送购买的物品， 挺好。 据这个彭东方回忆说，这段时间每天都有数百件快递等着他配送，从早上8点送到晚上8点，一直工作到11月17号。整个志愿服务期间呢，他一个人就送了5000多件快递。 哎呀，挺辛苦的、啊， 特别辛苦哈、啊。他也说，志愿工作确实挺辛苦，但是看到所有人都在众志成城抗击疫情，让他充满了干劲儿，也深深为自己为居民服务感到自豪。跑上这不是来了一证书吗？ 啊， 跑上这个证书呢，这个彭东方也是笑着说做志愿服务这段时间，虽然说我在服务居民，可我也收到了那么多居民的关心和照顾，有给我送吃的的， 嗯， 送穿的的， 哎， 如同亲人一般，让我感到十分感动。说这张志愿者证书会一直激励着我，今后的工作当中会更加努力，更加服务好居民。 嗯，咱们其实之前也说过嘛，其实现在很多快递小哥，因为他长时间配送一个居民区或者一片地儿， 哎， 所以跟那些居民朋友每天都像朋友一样，像邻里街坊一样， 嗯， 大家的关系处得都特别好哈。 嗯， 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的居民朋友也愿意为快递小哥伸出援手。 是， 当然人家快递小哥也特别举起啊，义务的帮我们的朋友们配送这种抗疫特别的物资。 哎， 总之是一件让人觉得特别暖心的事儿。 是，所以我觉得真的，虽然疫情很冷，但是我们觉得生活总是温暖我们啊。 嗯， 尤其是在今天这样寒冷的日子，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觉得吃铜锅涮肉必点什么？ 哎， 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 天冷，咱就吃点热乎的。 嗯， 这个西边老好这位朋友说了，我觉得吃涮肉的同时，必须再配上个芝麻烧饼。 哎， 得吃点主食，不能光吃肉，是吧？ 芝麻烧饼有这个蒸的， 有蒸的吗？ 有炸的。 不是烤的 啊？对对，烤的烤的。但是你要是烤了，今天没卖出去，明天估计再蒸蒸也能，或者炸了它。 你这个人呐，不能做生意。 啊，我 觉得您有奸商的潜质。 谁 今天没卖完没关系，明天咱换个花样继续卖。 啊，要不然明天早上起来烧饼加肉， 哎呀呀呀呀， 加酱牛肉也行。 您就还是老老实实当个主持人吧。 啊，嗨，不过除了烧饼之外，还有吃面条的。 吃面条， 哎， 嗯，反正没什么吃米饭的，吃涮肉是吧？ 哎，这个想法还是比较奇葩的， 对吧？对吧？ 啊， 一般来说都是吃烧饼嘛， 是吧？ 嗯， 你一般吃主食吗？还？ 其实我很少吃主食。 嗯，只吃肉。 差不多吧。 啊， 菜我基本上也不怎么涮。 是是是， 可能有时候为了意思意思。 啊， 显得我不是那么肉食动物。 嗯， 象征性的吃两口。 我跟你说，美哲在吃涮羊肉上，甭说菜，甭说主食了，连蘸料都不用，只吃肉。 得了吧。 啊， 我必点那个芝麻，不是芝麻，麻酱料 啊。 嗯， 也不怎么用嘛。 当然我看 也不怎么涮。 哎，当然我看我朋友们啊，大家除了吃麻酱料， 嗯， 还有哪位朋友说他会点辣椒油？ 嗯， 微微的胖胖说， 哦， 必须是现炸的。 是。 嗯， 西边老好也在说，蘸料里边必须得加点辣椒油。 哎， 有一些饭馆啊，人家免费送那个辣椒油，不知道什么时候炸的。 嗯， 反正我每次都捡，就是点一份现炸的辣椒油。 哎， 而且他那个冒着那个咕嘟咕嘟那冒着泡， 看着就特别香， 给你端上来就特别香。 嗯， 但是你会炸辣椒油吗？ 我哪会啊，我这 你想想 一窍不通。 想想怎么炸呀？ 炸吧，先得有辣椒 啊， 然后呢得洗洗辣椒 啊， 然后呢得开火 啊， 把辣椒 扔锅里，哎， 放点油。 嗯，先放油还是先扔辣椒呢？ 先放油， 先放油， 然后洗辣椒，洗完辣椒扔锅里。 那得那先洗完辣椒 啊， 把辣椒得弄干了，因为那水啊和油不能放一块， 啊， 否则会溅腥。 哦，这你也知道。 哎，这个我 辣椒切吗？ 得切一下。你别再，哎呀呀呀呀！ 我们今天是有视频直播的，就看着美卓哈一边回答我问题一边想啊，到底怎么来能够炸？ 太为难了。那怎么炸呀？到底是 先把辣椒切好了。当然了，炸辣椒油这说起来就是秘制各种各样的方式，里边得搁点盐， 哦， 啊，搁一些有一些其他的，搁点芝麻， 嗯， 啊，然后搁好多好多这种东西。最后人家是拿热油浇上，浇上去跟那个油， 哦，放油啊， 拿热油浇。你要是拿那个连煤都热的油浇上那， 就是我先把辣椒放锅里，对吗？ 放碗里， 放碗里 啊。 然后那锅里不放油， 放油烧热了之后， 啊，就是先放 那个 油 泼辣子差不太多 啊。行，大概理解了， 啊，反正每家做法不一样，我们家是这么做啊，没准你们家做法不一样。 哎，0800也说了，你们吃说到吃爆肚， 嗯， 这爆肚啊也分好多部位， 那是啊， 肚仁、肚心儿、肚板、肚丝儿等等， 嗯， 吃的顺序也有讲究，先吃什么后吃什么， 嗯， 爆的时间更有讲究， 哎， 这时间太长就老了，嚼不动， 嗯， 但时间短了呢又夹生，夹生， 嗯 嗯，就是这个还没太熟嘛， 啊，牙碜你懂吗？ 知道啊，比如说咱们吃那个米饭里头有小石子儿， 哦， 有那个小杂质， 哎， 就是有点牙碜 啊。可以啊，会的东西挺多嘛。 那还是稍微有点生活 性。捧一盒米饭从食堂出来，然后走在马路上，突然之间一阵风起。 您这想象力真够丰富的。 刚才说的是肚啊，像0800还说到羊肉，说吃涮羊肉讲究的也是手切鲜羊肉， 嗯， 也分部位，像上脑、腰窝、 哎、 前腿、后腿、羊尾巴油、摩裆。太瘦了，必须要配羊油啊， 哎！ 不同地方，不同的位置。 嗯，当然还有很多朋友也给我们发来了自己的留言哈。 嗯， 老周就说，吃铜锅涮肉必点什么呢？最新鲜的事儿就是必点小料，因为就是很多地方它有锅底，但小料它不配套送， 啊， 你还得自己去配哈。 嗯， 所以呢，就是也要自己去配点点点小料。 嗯，行，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来聊聊吃铜锅涮肉。您必点什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随着冬奥的脚步越来越近， 嗯， 咱们延庆的父老乡亲们最近也是进行了一些动作，扮靓冬奥城。在这个归水河畔呀，每天都能看到环保奶奶贺玉凤和延庆乡亲志愿者巡河捡垃圾的身影。 嗯， 他们说让每一天的河岸都保持干净是他和志愿者们共同的心愿。这冬天的早晨，归水河冰面如镜，结着鱼鳞般好看的纹理，北风呼呼的吹，河畔的树林里几位蓝马甲儿，蓝马甲紧紧紧了紧衣领。这马甲不加上欢迎是吧？ 哎，马甲有衣领吗？ 马甲说没有领子。但是你等等等，我们就这么理解 啊， 你冬天你冷，不是， 嗯， 你为了表示你的身份是蓝马甲，你得穿着马甲， 嗯， 但你里面可以穿带领子的衣服， 哎哎， 啊，蓝马甲说的是人， 啊， 他说的不是那马甲， 挽挽袖子是不是也得 挽不挽袖子那就不知道了。 马甲有袖子吗？ 没有袖子呀。但是人家里头得穿冬装嘛， 啊，行行行， 因为这人较真儿怎么回事，嗯，啊，有的朋友弯腰寻找，有的人呢低头捡拾垃圾， 嗯， 他们走过的小径林路，这种纸片啊、塑料袋、烟头等散布的垃圾都被打扫干净了。这蓝马甲刘玉亮抬头一瞧说，哟，飞了，快，这听见声啊， 什么飞了，这是 一个白色的塑料袋， 嗨， 正迎风飞舞呢。 现在倒是有， 你看， 嗯， 下一秒仿佛就要落在一米开外的冰面上。说时迟那时快，刘玉亮啊举起垃圾夹，越过石块，踮起脚尖踩着冰面，他一把就勾住了这个塑料袋， 嗯， 团成团塞进了左手中的垃圾袋里。这其他的朋友也夸奖他说，嘿，您这手法可以啊，这要飞到河中间咱可咋抓去。这咋是北京话吗？ 其实不是，是吧？ 也不，反正也不太常说。 哎，反正其他朋友啊就说，这可不能让一个垃圾袋污染我们最美的冬奥城。 白色垃圾， 白色垃圾，嗯、像咱们那个塑料袋啊，或者是一次性餐盒，都算是白色垃圾哈。王爱玲、陈永贞等等其他蓝马甲，你一言我一语的说笑着，大家边聊边干， 嗯， 越干越火热，挡不住大家的热情。 嗯， 刘玉亮所在的夕阳传递环保志愿服务队是2015年由环保奶奶贺玉凤发起的，延庆乡亲们也是自发参与到其中。他们定期会到延庆的母亲河、归水河两岸以及各大景区、冬奥会延庆赛区周边捡拾垃圾，不让一片垃圾污染咱们美好的家园。 嗯，挺好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环保志愿者他们的工作，你看，尽管这个让美哲说的到底马甲有没有袖子没有领子啊，咱存疑。但是人家这种辛苦真的值得我们点赞， 嗯、 对吧？ 但人1191也说了，现在有的马甲也是带领子 啊，是是是。 但我想象当中很多马甲是不 带 领子， 带 也带 啊。 志愿者的马甲有好多都是带领子 啊，是吗？ 啊， 那行吧，孤陋寡闻了。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吃铜锅涮肉必点什么？ 嗯， 泪落心田说必点腐竹、鱼丸、红薯粉条。 红薯粉条， 哎， 还有很多朋友都发来留言。 腐竹要泡一下再割吗？ 腐竹 发一下吗？ 发吧。 啊， 不知道呀。这一般服务员上来不就直接往锅里扔吗？ 行吧。 要是发的话，人得提前发好了再端上来， 嗯、 不是吗？ 行， 是不是 啊？ 弗莱格子说：“您乐什么呀？” 没有。7498说：“冬至的时候，你们主持人不趁此机会在长营附近来次团建？”一举两得， 这得问我们制作人呢。 啊、那边好像吃涮羊肉的地儿还真挺多的， 是吧？您家附近有好多好的馆子，年底了，这不慰劳一下辛勤的三位女主持人， 后老远的， 这被您欺负了一年，这还不能吃顿好的了？ 照你的意思，你被欺负的次数最多，所以你多吃点是吧？ 可以吗？ 可以，从饭量上来说也是这样的。 嘿，那个弗莱格子说了，羊肉系列各个部位的羊肉，什么羊肚、肚仁等等，粉丝、白菜、冻豆腐必不可少。 嗯、 蘸料的话，一般就是吃麻酱、辣椒油、韭菜花、 哎、 糖蒜，我觉得是解腻的。 嗯， 主食要吃油炸的芝麻烧饼。 嗯， 你看，也是特别会吃啊， 是吧？城南往事说：“哎呦，你们说的我都饿了。” 那择日不如撞日，这不是马上快到晚饭的点儿了吗？ 啊， 您这不妨如果晚饭还没有安排的话， 嗯、 可以带上家人吃一顿铜锅涮肉。 哎， 我觉得这就得叫上朋友和家人一块儿吃。 吃铜锅涮肉啊，有的时候真的觉得一人吃特别孤单。 嗯。 我曾经看见过有些都不是铜锅涮肉，就是现在某些连锁品牌 啊、 哦，就那个甲 哦虾、 啊， 是吧？虾打头那一家， 反正就是那个 A B A B 的那家店哈，就是经常会。经常看到有些一人跟那儿吃涮羊肉，其实真的挺孤单的一件事情。 对，但人家 特想凑过去说，要不然咱俩凑一块儿吧，你挑钱。 现在疫情期间啊、 哎， 咱们这个朋友们还是要保持 正当的社交距离，啊、 对 这倒也是哈。 那时花开说、 嗯， 我这个人不太爱吃牛羊肉、 哎， 所以我就从来不参与吃铜锅涮肉了， 嗯、 免得你看我不吃，要是其他朋友看见影响人家吃的心情， 嗯、 我只吃鸳鸯锅，涮点自己喜欢吃的。 是，现在有一些朋友，比如不吃羊肉，当然我也遇见过一些那种，就是我不吃羊肉啊，但是我吃羊肉串。就属于那种、 哦、挑，你看这羊肉得怎么做？ 对，他怎么做？ 嗯， 1316说羡慕美哲吃肉不长肉， 其实也长，但是呢，为了保持一个正常的身材，是吧？ 啊、 你就得迈开腿嘛。 嗯，我们就信了吧。你说什么我们就信了。 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是要保持的。 球是圆的，说调料里边我喜欢放一点卤虾油。 卤虾油， 哎， 嗯， 这个。调料，你比如说北京的调料，一般情况下就是芝麻酱， 芝麻 啊，自己家里边芝麻酱搁点，要觉得不够甜，还可以搁半勺糖， 嗯 啊，然后搁点什么香菜啊、青蒜呐、啊，基本上就算行了，泼点辣椒油， 嗯、 有些地方呢还搁一些青方、红方啊、 哎， 然后酱豆腐、臭豆腐是吧？ 嗯，也挺好的嘛，就是那红的像腐乳一样的那种，是吧？那个红果姐说：“您又乐什么呀？今天上节目这么开心吗？ 不行吗？ 行吧，这个咱北京吃铜锅涮肉，人红果姐说潮汕那边的火锅就是各种涮牛肉，咱们的涮羊肉涮的多，是吧？ 然后红果还说到了高钙肉啊，羊瓜条肉、羊上脑肉、腐竹、豆皮儿，还有鲜虾滑。 哎， 鲜虾滑，你就是。”你会弄吗？ 就 会吃，但是没下过。 那个虾滑不就是聚成团儿 啊， 是吧？一下进去 拿一勺嘛。 啊，对对，蒯着往下下。 对对对对，但是有时候那个虾滑弄的时候不好的时候，大小不一。 那也没关系，不影响吃到嘴里的口感不就得了吗？ 反正就是这样呗。 哎呀，反正你像这又不会做饭，又不请客，人家请了给啥咱就吃啥， 行行， 也不挑 不挑。 Osis 说，记得早些时候吃涮羊肉没那么多蘸料，有韭菜花就够了。嗯， 是， 行吗？这 行可以， 我保持怀疑态度。 可以可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吃铜锅涮肉必点什么？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另外，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您可以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这聊天室呢，可以干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呢，可以看我们的视频，右上角有个视频标志，一点就能够看到我们俩了。右下角呢，第二件事呢，可以给我们点赞。 哎， 今天点赞第一名的啊，如果之前没得到过的话，将会获得我们2022年大城小事的量身定制版的新年台历哈。 嗯， 那么第三件事就是通过这聊天室呢，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可以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了。 没错， 同时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会在我们这个微博当中找 RBC 左小美和李凯电台的微博，两个微博当中也是同步播出的，您可以随时来进行观看。 嗯， 那么接下来呢，又是我们的整点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铺山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唱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那是谁的院，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铺山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在这里的每一步 都有你。 2008，盛夏的欢呼从未远去。2022，冰雪的召唤响彻耳边。奥运和北京早已融会交织，息息相连。 北京冬奥赛区呢，也将 营造出我们未来发展。 盘点奥运丰厚遗产，讲述城市换新改变。 场馆团队始终将绿色的遗产。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系列报道：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听，一座城市的奥运回响。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星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北风一起，今天特别冷，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吃铜锅涮肉必点什么。 哎， 您可以啊， 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10个字啊，来和我们留言互动。当然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是同步开启视频直播的，您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的右上角找到一个摄像机的小标志，来看看我这个被欺负的实况是怎么样的啊。 我离你近点儿。 为什么呢？ 啊，就是 咱俩快出话了，是吗？ 对，显得咱俩离得稍微近点。 哎呀，你这光坐得近没用啊， 心里边远呐。 对，心离得远呀。 老周刚才不是说了的吗？说这一年我能提到说你是被欺负的最多的。 啊，对，就是李凯老师亲口承认了这一年欺负我的次数比较多，所以这个准许了我在吃铜锅涮肉的时候，可以比其他的女主持人多吃点 是 吧？补一补。 行， 这明年。也不好过。 哎，5920说吃涮肉必点羊肉、生菜、宽粉条、豆腐和木耳。哎，我是必点是有木耳。 哎， 我习惯性的。 但是您这个感觉素的比肉的还多呀。 哎呀，这个你爱吃肉，这咱俩美哲不是说了吗？ 是吧？ 基本上只吃肉，连涮都不涮，直接吃。 我觉得对我来说，铜锅涮肉应该算大餐。 大餐。 吃大餐呢，惯性思维就是我得多吃点肉补一补。 哦、 这不是，尤其是入秋入冬之后，大家讲究就是冬季的进补。 哎、是是，哎，但是我觉得，如果万一你比如说哪天真的就是吃了铜锅涮肉，但是那天又觉得不能吃太多的肉。会胖啊或者怎样， 那我为什么要去吃涮肉呢？ 万一比如说哪天谁请客的时候你又不好意思拒绝、 哦、 啊，出现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我可以给你一些推荐。 不用了，肯定没什么正经、 啊、你可以涮点土豆片，真的，涮点土豆片，涮点宽粉条， 然后呢 吃个烧饼，然后下点面条，然后呢还可以再涮点什么什么什么，这别的就别涮了。 但是您说这些，我觉得对我来说都算是塞牙缝的。我都去吃那个铜锅涮肉了，我不吃肉，我不亏得慌吗？ 我给你出的这四样哈， 啊， 全是淀粉，你还能说吃？塞牙缝？ 我就知道没什么正经的推荐。 哎呀，行吧， 要说北风一起，北京人吃起火锅来，当热气腾腾的火锅把金像点沸的时候，我们想念的仍然是那些离不了铜锅和炭火的冬天。铜锅涮肉最离不了的是木炭，屋里边炉火通红，蒙着水汽的窗玻璃，硬核的光影里边，家人围坐在一起，笑着，然后呢说着，面孔模糊，但是特别亲切。 哎， 为什么模糊？ 因为有水汽呀。 因为那个铜锅啊，上面有烟啊，有水汽之外，那个炭烧起来也会有烟，确实对面看不清楚。 但是现在大家在家里头就别生炭，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危险呀？ 把头 开开，但是现在有个什么电磁炉。 哎，对对， 就是咱照样可以弄。 你那个东西吧，就是不正宗 啊。好吧，好吧，好吧， 是吧？小的时候家里边好多人家一吃涮羊肉，那就是一大铜锅，对吧？底下放那个炭，那有小门是吧？然后呢，把炭那个加好炭之后一关，上面还弄一个，有些人家还专门做一个铁的烟囱。 No， 就是直接那个火锅，你知道，大概不太高，但是为了拔那个火，让火烧得更旺一点，上面直接再弄一烟囱。拔得更快一些。然后如果今儿吃的差不多了，那个烟囱那口那还弄一个小的那种像月亮门一样，一关，这样的火就稍微的， 因为没有氧气了， 哎，不那么旺一些啊。反正现如今，当然了，就像美哲说的，电火锅啊，各种各样的电的都有，成了主流。但是对于冬天最美好的回忆，还是铜锅涮肉。上个世纪90年代初，北京很多人家都在烧蜂窝煤过冬，对吧？80年代的时候也是这样，因此呢，也有专门卖炭的地方。现在有卖羊肉地方的卖炭 哦。 啊，然后卖一些什么超市里边也有卖炭的，去买炭的时候，连同羊肉片啊、芝麻酱啊一块儿买回家。炭据说在那个年代是提前烧好的，少则呢七八块，多则十几块，燃着火星，然后就往那锅底下下炭。炭火烧锅呀，据说是不温不火。 哦， 哎，它不像你那个电的，当然你那个电的现在能控制哈，1000瓦、2000瓦。 但是用那个炭火烧，那水就咕嘟咕嘟， 哎， 是吧？ 但是吃炭火锅是着急不行啊，心急吃不了热火锅，经常啊你得等着，尤其早年间那个都是不是现切的羊肉片，都是那个冻的羊肉片，你得化了，是吧？当然了，那时候还有大白菜，刚下锅的时候吧，你放点大白菜，就是有很多人家都说，先涮肉啊，别涮那菜，火好不容易起来，这锅刚开始热，你涮里边菜下去之后又灭了。 现在大家不是也都是先吃肉吗？上 啊，这倒都你都是这样的。家常的菜一般就那几样，尤其像什么大白菜呀、冬豆腐呀、粉丝、那个年头家里边都有冬储大白菜，所以堆在楼道里边，各家据说都有严格的区分，对吧？谁家的白菜要是过了界，都会悄悄的给放回去。当然也有糊涂的哈，就是拿了别人家的，别人家也不在意这个，不计较。 可能买的也多是吧？那是囤的，大家、 对，好几百斤、上千斤吧。冻豆腐的制作那也是一绝，据说要韧而不散，煮的时候考验火候。当然了，这个现在都在超市里边解决了，对吧？那么，哎，豆腐你了解吗？ 不了解。 冻豆腐和普通的豆腐不一样， 是吧？ 白豆腐， 白豆腐 啊， 豆腐丝儿， 豆腐丝儿，南豆腐、北豆腐。 就是之前咱们在节目里探讨过这个问题，据听众朋友说，这个南豆腐北豆腐确实不太一样，一个硬点一个软点， 是吧？ 似乎我记得是 冬豆腐西豆腐有吗？ 没有吧。 好吧，真没有啊。反正据说是这样哈，就是南豆腐北豆腐不太一样，但是吃火锅一般吃的是冻豆腐，有那蜂窝没有那眼儿的。吃一次火锅，小孩一般情况下坐不太住，因为他特别慢，垫上几口就出去玩去了。尤其是那时候住平房院子，一推门出去跑了，回来之后再回来再吃两口，哎呀，然后小孩还特别不理解，说这吃个火锅为什么得吃两三个小时啊？ 太久了， 太慢了， 坐不住是吧？ 反正那个时候日子的总是觉得过得特别的慢啊，就像那种铜锅里边永远不是烧得特别开的那个水一样，水不开，这饭就永远吃不完。再后来啊，很多人都上楼了哈，都搬进楼房里边了，吃电火锅啊。现在其实家里边，因为尤其是装修的好，你要弄铜锅涮肉，点了炭吧，你们家那房顶 熏黑了， 就容易熏黑了哈。但是吃火锅食材也多了，像早年间说那些都是白菜啊、粉条啊、木耳啊，现在什么牛肉丸、虾滑。羊肉片反而显得不是特别起眼， 但绝对是一标配。 哎，当然你得弄那个什么手切的，刚才说的什么羊上脑，不同的位置是吧？然后呢， 其实呢，这些菜外表再精美，也没有家人手制的那种温度， 就是自己切羊肉片 的 那种。 所以火锅店里边现在使用铜锅的，但是下边有的时候也放那种电磁炉，当然也有一些是来炭的，用炭的，反正叫什么，感受着这样的一种新奇的变化。我们都在时间里边经受着成长、欢喜、离别，回过去总觉得过去更好。殊不知过去的啊，都是平淡无奇的现在。人生如白驹过隙，在时间中转徙，生活至味也许就在平凡的火锅当中。 哎，刚才李凯老师说这两句还挺有生活的哲理的， 是吧？ 总之呢，可能对于很多老北京人来说，每年冬天吃铜锅涮肉都是难以磨灭的回忆。 是， 对于我们这样的新北京人来说啊，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由老北京人带着吃一顿正宗的铜锅涮肉。 哎，老周说了，每哲上节目遇见李凯呢，是冻豆腐没法拌， 冻豆腐没法拌。没办法，没辙，你能把美哲搞得没辙，这就是李凯老师的功力。 那天于飞还想吃铜锅涮肉呢。 于飞 啊， 想吃铜锅涮肉。 对啊， 我也想吃。那 反正我们家那边有一家，要不然哪天咱可以去尝尝。 行，广大听众朋友们见证了 啊，反正离 我们 家，我们 制作人又发话了。某位主持人应该是许了好几年的豆汁儿还没喝上。是吗？ 你喝上没有？ 我喝上了， 就是的呀。 旁边也吃上了， 就是的呀。 那行，你要这么说， 于飞是不爱喝豆汁儿，问过他。 哎呀，于飞想不开呀。李凯老师难得要请客，怎么还能拒绝呢？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是铜锅涮肉啊，这个必点什么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聊天。 深白色的天鹅说，在家涮着吃也不错，多涮点菜吃喽。我和老公刚刚吃了清汤的麻辣烫，各种菜，少来点海鲜，吃完暖暖和和的，再喝个小啤酒。我老公还来了个煎饼，香。 说个题外话啊，这个不倡导大家喝酒，就是因为这个喝酒有的时候确实对身体不太好。但是呢，要说吃火锅呢，还真得是二锅头。喝啤酒吧， 差点意思吗？ 太占地儿。 占肚子是吗？ 就像美哲这个， 我因为也不太喝酒。 对，我就说你那都肉都下去了，那不可能那个。是吧？ 多留点肚子吃肉吧。 哎，是是是，个人认为哈，还是这个白酒跟火锅显得更配一些。 哎，你说到这喝哈，我又想起来之前咱们不是探讨过那个火锅的汤，它其实是不能喝的， 坚决不能喝呀。 尤其是对于一些那个 嘌 呤不太正常的， 血尿酸比较高的， 哎，这是有风险的，提醒大家。你看我这跟健康北京主持人搭档时间长了，我这也有点近朱者赤了，是不是？ 行吧。 哎，大李、小李和老李说，朋友们周末好，吃涮羊肉，我酷爱羊肉片儿，就是切的薄薄的那种羊肉卷儿，还得配上糖蒜。蔬菜类的最喜欢的是吃生菜、原生菜，口感好啊，吃起来清脆。有的时候呢，也会来点毛肚点缀一下。 来，你解释一下生菜和原生菜有什么区别？ 就是有的生菜吧，就是它是长的， 只要没炒的都算生菜是吧？ 哦，你要这么理解的话，那可能是广义的生菜。那我想那生菜啊，它应该是就是原生菜那种生菜，就是咱们平常拌沙拉的那种生菜，是吧？然后反正人就喜欢吃呗。 就是上回问过美哲一个问题啊，圆白菜和白菜。 啊，有咱们 Chinese cabbage，就是大白菜， 哎， 还有一种圆的那个卷心菜， 哎， 是圆白菜， 是是是是， 嗯， 看来学的不错， 哎呀，反正差不多。 来看看，还有很多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像91913说，二位好哈，看到你们俩了，非常开心，听你们俩播音非常爽，长知识又开心。 哎，谢谢您，欢迎您常来和我们互动啊。 哎，主要是开心， 开心。 我们这里边哪有什么知识含量呢？像每折炸个辣椒油都不知道怎么炸，对不对？ 那我能跟大家讲讲烘焙，不是也挺好的吗？ 哦，你那个烘焙和炸辣椒就有异曲同工之妙。 嗯，什么呀？ 都是糊的。 我再说最后一次，我那个蛋糕顶上那黑，它不是糊，那叫上色。 你那辣椒油照你那炸法，不黑才怪呢。 是吗？ 啊， 那我下回炸一个试试，失败了我就送给您。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哈。你乐什么呢？ 哎呀呀，真是就觉得这个做个主持人真不容易。 弯弯绕绕说，麻酱、韭菜花、酱豆腐、香菜、香葱和葱花， 这些都是必点的。 田哥说了，说吃铜锅涮肉要吃羊肉片，手切羊肉上脑，羊肉串、虾滑，还有蒿子杆、豆腐丝、糖蒜和炸花生米。大白菜更是必不可少的。 现在这个有一些饭馆真的是涮羊肉也卖烤羊肉串，就是这。但是原来我们这两个真的不是一块吃。我一般吃涮羊肉就吃涮羊肉，要想吃烤串的单点就是另外一顿啊，改天再说。 您想人家开饭馆做生意肯定品种丰富一些，能这个点的朋友还多一点。 是啊，他这好弄啊，都是羊肉嘛。然后包括你知道有的时候那个涮羊肉的馆子也提供卖烧饼卖面条，羊肉汆面他们是卖的最好的 啊。羊肉汆面 这都属于他们 衍生的食物， 对，这张手就了，就是基本上很好弄嘛， 对 吧？ 对 对 对、 啊、 当然魏魏也说了，今天的话题真是再适合不过了，这天特别冷哈，吃点热乎的涮羊肉呢必须得点糖蒜、宽粉、藕等等。 你爱吃藕吗？ 我不吃藕，您吃藕。 我问你了啊。来，还有很多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铜锅涮肉必点什么，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说完了老北京铜锅涮肉，咱再说说外卖哈。这寒潮啊也是点燃了咱北京的冬日经济，很多朋友外卖订餐的需求也是呈现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天冷不想出门，我就直接在家吃了，那就点个外卖呗。12月15号，美团外卖发布了一个2021年外卖新势力城市榜单，显示啊咱北京老北京火锅和小火锅的外卖订单量全都居全国第一位， 全国第一位、啊、 是不是？北京的朋友还是爱吃火锅啊、 哎、所以今儿我们说铜锅涮肉也说的比较在点儿上， 特别应景 是吧。 北京市呢也是位列全国品质外卖之城和外卖业经济活力之城榜单的前三名， 不是荒漠了这回。 这绝对不是荒漠，不仅不是荒漠，这个北京朋友还会吃着呢。 那是必须的、 啊，入冬以来，火锅成了大家下单外卖的一个主要选择。家住朝阳区的市民王女士说，四人份的麻辣菌汤双拼锅底、再搭配上牛羊肉的套餐，人均还不到100块呢。周末我喜欢约朋友在家吃火锅，不用去店里排队，价格也实惠，所以王女士就经常在家点点小火锅。此外啊，这种适合1到2个人食用的小火锅也是受到了很多北京消费者的青睐。外卖订单量位于全国首位。在海淀区一家火锅店的老板就表示，根据往年的经验，这天儿越来越冷，点火锅外卖的顾客啊还会逐渐增多。为了抓住这波冬日的火锅热，门店也正在加紧备货，丰富食材。刚才咱说的不是都是火锅类的吗？ 都是热乎的。 其他的一些也挺热乎的 啊，比如 也都受到大家的欢迎，比如说有暖身效果的奶茶、麻辣烫、烤串，还有铁锅炖。也是 铁锅炖什么呢？ 豆腐啊，不是，这铁锅炖 豆腐开会今天。 铁锅炖炖点白菜， 铁锅炖大鹅 啊，铁锅炖大鹅啊，没吃过大鹅，让我们林凯老师也请一顿大鹅。 我们家孩子口齿也现在还2岁多，学不清楚啊。 行吧，也挺可爱。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吗？ 大鹅嘛。 啊，知道吗？ 知道 啊，知道就知道。我这吃不吃我不管你。 行吧，看看大家怎么吃。 别咽口水。 就是咱北京市民特别偏好以上说的这几样哈，这个订单量也位居全国外卖榜单的前三甲。此外呢，其实除了热的之外，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喜欢走极端。大冷天儿、越冷我越想吃点凉的。 那不是跟你一样吗？ 所以就点点冰激凌呗。没想到吧，这冰激凌的外卖订单榜北京也是位列全国第一名。 这怎么那么分裂呢？ 其实就按您的理论来说、现在好多冰激凌不是奶油含量什么黄油非常高， 吃完了热， 它吃完之后身体会发热、是吧？这是属于负负得正，以毒攻毒、数据显示，目前 Z 时代95后、00后消费人群已经成了外卖消费的主力军。这类群体啊，普遍对价格不太敏感，更加追求的是什么呢？特色、品质和口碑。消费者这种新的趋势，也驱使越来越多的高品质餐饮商家开始开拓外卖的新主场了。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咱北京冬天的外卖夜宵订单呀，也是特别的火热。数据显示，广州、深圳、北京是全国夜间外卖订单量排名前三位的城市。 城市，而北京也是前十当中唯一的一座北方城市。除了外卖订单火爆，宅家涮肉也成了很多市民的新消费选择。 哎， 在生鲜电商这个平台上，像肉卷啊、丸滑，还有素菜等等火锅类的食材。 丸滑是什么？ 比如就是吃个那个虾滑，吃个什么丸子。 哦，牛肉丸、虾丸、 哎、对对 虾滑、 虾滑之类的， 这俩凑一块儿。 那 啊，这 这比较专业的。 专业什么呀？ 描述。我猜想人家那个生鲜店商场可能就是这么分类的吧、 嗯、 是吧，反正这种火锅类的食材嘛、嗯、销售也都取得了明显的一个增长。 不错， 某平台的数据显示，他们这个平台上什么内蒙鲜切羊肉块十一、 嗯、 月份的销量较上个月，也就是比十月份增长了5倍、哦、而火锅羊肉小串销量也是翻了一番。 嗯， 丸滑类刚才说到的、啊、 牛肉丸、虾滑之类的、 哎，增长超过60%。另一家平台，他们煲汤常用的食材鲜整芹系列增长迅猛，和今年夏天相比、 嗯、 销售增长也超过了2倍，搭配的素菜销售额月环比也超过了20%。 是， 看来大家的这胃口真的是不错、啊、 冬天吃涮羊肉吧就特别合适。 嗯 啊，夏天的时候又显得有点热。刚才你不是说有人是买回家吃吗？像时光雕刻就说我基本上都是在家吃涮羊肉，说去牛街那就那家那个买羊肉片啊，买个羊肉片、肥牛、百叶，再去菜市场买点蒿子杆、茼蒿、菠菜苗、白萝卜、冬瓜，我冻的冻豆腐， 嗯， 然后我调的秘制小料，因为在家里边吃的舒服和踏实。 嗯， 我刚才不是也说吗，在家吃有烟火气啊、尤其是如果家里边有条件能够吃到铜锅涮肉的话，然后看着家人一锅一大家子围在一起吃，特别的温暖， 就是幸福的味道。 对啊， 一家人团团圆圆的、 哎、 可能外边天特别冷、 嗯、 如果再加上下雪，望着窗外的雪景、 哎、 但是咱在家里吃热乎的多好， 是吧。 嗯， 诸葛亮说，记得小时候家里吃涮羊肉啊，在煤气灶上会做个钢种盆儿， 钢笼盆儿 啊，涮的品种，钢笼盆儿什么呀？ 就是一不锈钢的盆儿。 哦、 啊， 这涮的品种也比较少，也就是吃涮羊肉、 啊、 大白菜和粉丝。最后啊，我们还喝点涮肉的汤，我一人就能造2斤。 嗨， 那个时候缺油水 啊， 但现在这涮肉汤咱就尽量别喝了啊。 最后呢，因为又到我们放歌的时间了啊， 嗯、 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最后的一点时间，念一条。7498说，今天美哲那是步步惊心，躲坑不够忙的，眼睛看着，手指动着，嘴上说着，脑子飞转着，节目下来体力消耗啊，体力智力消耗肯定大，智力消耗更大，多吃点肉补补。 哎，我单方面宣布，我今天李凯老师得把您的制作费补给我，我得拿双倍工资。 为什么呢？ 精神损失费。 嗨、哎，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我们的好多种方式随时跟我们保持互动、 嗯、 同时也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见。 齐全球各方，冬奥会展现奋进力量，天安门焦距世界的目光， 勇敌和拥抱西山霞光，大长城担起民族的脊梁， 大运河 泛起千层波浪，也是呼应来冰封四方。我爱北京今日的时光，清华大地在昂扬向上，让我们迎接梦想之光，让我们奉献智慧力量， 轴线跨越千年时光，新机场连起全球各方，冬奥会展现奋进力量，天安门交聚世界的目光，用地和拥抱西山霞光，大长城担起民族的脊梁，大运河泛起千层波浪，沿西湖迎来宾朋四方。我爱北京今日的时光，清华大地在昂扬向上，让我们迎接梦想之光，让我们奉献智慧力量。我爱北京今日的时光，清华大地在昂扬向上，让我们迎接梦想之光，让我们奉献智慧力量，让我们奉献智慧力量。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歌曲刚放完，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这个不知道我们视频有没有及时开啊，就看了他一眼他就开始说我。 嗯，我就是刚才呢忙着跟大家加精，后来我无意中就是扭了一下头，扭了一下头啊，我发现李凯老师正不怀好意的，就是用一脸你等着瞧的那种表情在望着我。 才没有。 所以我估计第三时段李凯老师这坑印儿不少，是吧？ 刚才看到好多朋友像什么喇梅花陀呀，王思聪啊，然后 王师聪啊， 啊，对对，老周啊，都提到了说这个刚才说那个钢笼盆儿， 哦， 啊，不是这个不锈钢的， 是 铝 的。 哎，小的时候这个不锈钢404基本上见不着，全是铝盆。你知道钢笼盆最大的两个作用是什么吗？ 不知道。 一个呢是举着顶脑袋上，另外一个是举着这个挡在屁股后边， 干嘛使呢？ 你猜猜看。 举脑袋上， 哎， 把一锅扣脑袋上， 盆 儿， 哎，下雨天出门的时候当伞使。 那为什么不打伞呢？ 没伞呢。 那把盆儿举在脑袋上多难看呀！ 管它难看不难看， 我还以为就是小朋友玩打仗的时候，哦， 哎，举在屁股后边呢， 你 知道吗？ 你扮演那个小士兵，你要头上戴一头盔，可能会把盆儿扣在头上。 那你知道挡在屁股后边干嘛吗？ 挡在屁股后面，哦，也是小朋友打仗的时候 防挨揍啊。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形形色色说听大城小事已经很多年了，非常喜欢这种广播形式，特别接地气儿啊。说看李凯像大哥一样调侃着小妹妹，是吧？调侃小美的感觉特别亲切啊，特别好玩。 您是觉得亲切了，当事人觉得很心酸呢。 然后说李凯机智幽默诙谐，小美美丽阳光开朗， 谢谢您。 哎，希望明年还能听得到看到李凯和美哲的搭档直播。明年呢应该是我们继续哈，在这个时段陪伴着大家。 哎， 同时呢在明年的上午10:20到11:50我们会开一场大城小事的上午版，节目的内容是完全全新的，不一样的哈，欢迎您到时候也继续和我们来聊天。 哎，欢迎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大城小事啊，上午版和 下午版，此外还有周末版。 嗯、对对，还有周末版。 嗯， 说实话，其实呢，临近年底，新年的这个气临我们越来越近，有好多新的变化。我们节目的调整是一个新变化。另外，像地铁，我们这两天也在说，这个今年是地铁的大年，有好多线路都要开通。17号线南段将在年底之前开通，次渠地区的居民乘坐这条线路到十里河，据说只需要18分钟。 哟，挺方便啊！ 哎呀，特别方便，特别快嘛。17号线南段全长16.5公里，共设7座车站啊。然后呢，这个和在十里河站和14号线、10号线实现3线的换乘。那么据说17号南段呢，周边是以居民区、商业区为主。开通之后，日均客流量能够达到7.6万人次，主要客流人群呢都是通勤乘客、 上下班的。 哎、上下班。最为关键的是，17号线的最高时速能达到每小时100公里， 这么快呀？ 100公里啊！ 一般来说，这个地铁线运行的速度得是几十？ 我猜哈，40到60之间， 就比较正常的哈。 我猜的。 那人这算是一高速行驶的， 肯定有那么快，对吧？ 嗯。 而且你想啊，在那条线上能开到时速100公里，多方便，是不是？走在17号线的车站里边，还可以看到各类标志都被放大了。超大的车站名以及时钟显示牌，方便乘客查看。 嗯， 7座车站都在站台层设有母婴室， 贴心。 哎，这个每个站都有哈，在次渠站和这个嘉惠湖站的母婴室中，还有智能的照明系统，可以调节这个不同。你知道照明系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 什么？ 就是你可以，比如说孩子喂奶是一种光亮亮的，孩子要睡觉，你可以把光啊调的稍微暗一些。 不要惊扰到小朋友， 哎，别晃眼， 宝宝， 对吧？ 嗯。 据介绍呢，为了给乘客增添更多温馨与乐趣啊，17号线十里河站是一座能听音乐的地铁站。 嗯。 车站开通之后呢，将在运营时间试点播放经典的钢琴鸣奏曲作为背景音。 哎、嗯。 哎，你不去试试吗？ 我他什么时候需要游客李李弹奏， 哎、 我就去试试， 也可以试试哈。 嗯， 此外呢，17号线在国内第一次应用轨道全电子屏，让乘客在等车的时候能够看到大片。 我觉得您可以去弹钢琴， 为什么呀？ 我突然想起来，您不是还自学了吗？ 啊，对对，我自学 《天空之城》代表曲目， 啊、就会这一首。 光听说过，没听过， 没听过哈，没听就没听过。据说呢，进入4号线的列车车厢能够感到浓浓的科技范儿。17号线的这个每个车门上方都设置有 LCD 的叫动态电子地图，可以直观的了解自己所在车厢的位置以及即将到达的车站的扶梯啊、电梯啊、卫生间啊、出入口的情况。列车还拥有智能变频空调系统，乘坐更为舒适。 嗯， 所以我觉得到年底哈，这些线路开通之后，可能我们不仅是这个通勤更加方便了，乘坐的舒适度也会大幅提升。 是，而且大家会发现，最近新开通、即将开通的一些新线路，这个智能化方面、做的也是越来越好了。 没错， 嗯，让大家除了体会到我们中国速度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咱们的中国制造，是吧？这智就是智慧的智。 哎，行，来看看，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吃铜锅涮肉必点什么，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聊天。 雷电急速说、 嗯、 主持人好，希望2022年两位主播给我们带来一些带货直播，我们觉得要比广告真实，谢谢啊、 哎、 这个 这得跟领导商量商量啊，这我们俩人说的都不算、 啊、 再说我们俩人卖什么也卖不出大件儿，顶多就卖点什么臭豆腐、酱豆腐、南豆腐、北豆腐。 您也别妄自菲薄、 啊、 咱可以卖点什么东豆腐、西豆腐自创一个。 哎呀， 但我真没想好， 嗯，是吧？ 就是甭说卖货的事儿、 啊、 先说说送货的事儿好吧。 嗨， 我们的这个大城小事的台历今年还是准备、 嗯、 因为剩的不多，就10本嘛一共、 嗯、 啊，所以我们每天都是在直播间搞了一个小小的点赞活动。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找到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我们大城小事的直播间多多点赞啊、 嗯、 每天会挑选排行第一位的朋友送出台历、 哎、对，说到这个送出台历呢，我们因为它是自动生成的一个榜单，上面点赞数都是非常清晰，您可以去查每期的啊。 哈。然后呢，我们也会在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在我们的公号当中公布一下到底谁得了这个台历，随后呢，我们会寄给大家。 是的，我们会公示给大家的。 哎，对，这个东西非常的公开透明，哪天您随便看都能看得见。 嗯， 哎，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像5761说，羊肉、牛肉、毛肚这三样，还有辣椒油、糖蒜，这都是喜欢吃的。 嗯嗯，挺好的。0182说，我只吃过在家里自己做的火锅， 哎， 家的味道真的，我觉得比外面的要好吃。 嗯，嗯，所以啊， 可以买点原材料，然后咱自己在家涮， 哎， 是吧？ 是是是。然后呢，歪说羊肉、牛肉、毛肚、百叶、茼蒿，油豆皮儿、冻豆腐，这些都还爱吃。 嗯，种类也不少。 哎， 当然，7553说，这个点儿我还在路上奔波呢，居然你们说吃，肚子里咕噜咕噜叫。 哎，我们俩也 大城小吃是吧？ 我们俩也差不太多吧。 但没关系，下了节目， 啊， 咱择日不如撞日。 90年代初，伊万说哈，90年代初呢，我还上小学的时候，我爸花50块钱巨款买了一个铜火锅， 嗯， 经常请朋友邻居一起来吃火锅， 哎， 感觉特有面子。后来随着社会发展，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后来呢就变成这种压箱底儿的物件了。每一次大扫除啊，归置屋子的时候，我爸和我妈总要说一句：“别把我那铜锅扔了啊！”那当时是花了我50块钱买的。虽然现在不用铜锅了，但我妈还是专门找了一个箱子，把我爸留着的，帮着我爸留着他的宝贝。 哎，我觉得当时的50块钱，一方面可能比较值钱一些，另一方面这应该是当时大家一种幸福的回忆。 是， 所以到现在这些老物件可能放在家里也舍不得丢掉啊，好好的保存起来。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温暖的记忆。 嗯， 然后让他把它实物化了，是吧？ 是的。 当然了，那时候除了50块钱，还曾经有拿粮票换的。 粮票90年代初还有粮票， 粮票要退出市场那几年、 oh, 啊，这个曾经有一些，当然现在说这都不对啊， 嗯， 那时候不能这么干 啊，是是是，啊，那个90年代初的50块钱相当于现在多少钱？ 我哪知道？ 您那时候都20多了，怎么能不知道呢？ 你才20多了呢， 你说1970后。 啊， 到90年代，那不是20多吗？ 谁说的？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今天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来聊聊吃铜锅涮肉，您必点什么？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路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下面的时间要和大家讲一个关于小动物的故事。 哎，来说说看， 是一个雕和一个狗的故事。 什么东西？ 一个雕，《射雕英雄传》那雕， 哦， 还有一狗，汪汪那狗，您知道了啊？ 啊， 这最近呢，在野鸭湖自然保护区， 嗯， 一片芦苇丛中，一只白尾海雕低空悬停。这雕不是一般的雕，首先它是一海雕， 嗯， 其次它尾巴还是白的，所以叫白尾海雕， 嗯， 这是在低空当中悬停着，伸长了脖子，大力扇动着翅膀， 嗯， 它呀瞄准了一个地面的目标，就是一条小狗。 哦，这个雕看这个狗想把它叼走是吧？ 那咱们就不好揣测雕的意思。 这你不是一下都能反映出来吗？ 为什么呢？ 你不是跟他们心心相通？ 什么呀，我是那个什么呀，郭靖啊，我 郭靖，你要说你是黄蓉我们也就忍了。 那不是射雕英雄的主角男主角，那不是郭靖吗？ 啊，行行行，来来来， 那先不说雕， 嗯， 咱说说狗。 哎， 大家就是在小区当中啊， 嗯，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就碰见有一些小狗， 嗯， 那小狗往往表现的不如大狗淡定，它遇到了一个新的人， 嗯， 或者一个新的物种， 嗯， 它为了显示自己很有气势吓唬住对方， 嗯， 一般来说啊都会又叫又跳汪汪的狂吠， 哎， 这是有的时候会这样。 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确实见到有些小狗比较闹腾， 嗯， 但是他们到底怎么想的，没有美哲的分析我们还真猜不出来，原来是这样受教了。 说实在， 你跟狗的想法都是一样的，是吧？ 你先听我说 说 人家这只小狗怎么想的啊， 嗯， 这小狗啊和一般的狗也不一样， 嗯， 它是一只特别的狗，见了这样的一个大场面， 嗯， 一般的狗都汪汪汪是不是， 嗯， 人家很淡定， 嗯， 不跑， 嗯， 不逃， 嗯， 原地不动和海雕对峙， 不是吓傻了吗？ 也有可能倒是，反正甭管怎么说吧，就是哎，还真可能是吓傻了。这几十秒后吧， 我觉得作为一只狗应该很少碰见百威海雕、 嗯、那倒是， 是吧， 没见过。 我觉得你就算是一个人、 嗯、 那有可能突然见到一个新的动物，出于好奇也会停下来观察、 嗯、 观察。几十秒钟之后，这个百威海雕缓缓地飞走了。当时啊，这一幕就被拍了下来。拍摄者观鸟爱好者陈荣国推断，哎，人家有自己的想法啊、 嗯、 人家说了说这小狗为啥那么淡定 啊，为什么呢， 他就可能是因为小狗从来没见过白尾海雕这样的猛禽， 嗯， 而这白尾海雕呢没有对小狗下手，可能是觉得他打不过这小狗， 哟， 也可能是对峙失败，被岿然不动的小狗的气势镇住了， 反而没敢下去 啊，反正就没有下手嘛。 这个白尾海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这个 我来跟大家介绍、 啊、你来说说 啊。白尾海雕是鸟纲鹰科海雕属的一种大型猛禽，主要吃的不是狗、 嗯、 是鱼，常在水面低空飞行，发现这鱼之后它会先用爪子伸进水当中啊，伸进水当中去抓。此外呢它也吃野鸭、大雁、天鹅、雉鸡、鼠类、野兔以及狍子等等、 嗯、 有的时候啊它也会吃动物的尸体。 哎呦，它还是个腐蚀动物。不管怎么说，就是它要觉得对付这个小狗应该可以，是吧， 嗯，可能两方都觉得要多多观察一下对方、啊、 反正那小狗可能气势上比较不饶人， 嗯，岿然不动， 反正这个大自然啊它就这样、 哎、 对吧， 嗯， 就是自然世界永远是弱肉强食，所以我们也只要不打扰它们，然后该保护的咱保护好了就行、 嗯、这个网上也有这小狗和海雕对峙的图片啊，您、 哎、 要感兴趣可以自己搜一搜。 行，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铜锅涮肉，您必点什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10月14号啊，微信支付正式上线了防骗客服提醒的功能。据介绍说呢，当用户在支付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风险交易的时候，微信支付页面会弹出接听提醒的按钮。 嗯， 这个腾讯的云智服务将提供实时的在线客服，协助用户判断当前的交易风险是不是啊这个有问题啊，然后呢进行有效的风险预警，更进一步保护用户的财产安全。说这么多呢给您举个例子，说此外呢这个官方就举例了，说云南有一位张先生在接到了微信支付客服电话的时候，正在进行一笔19万块钱的转账。张先生说呀，他在某视频平台认识了位女神，女神呢就主动要求加张先生的微信，俩人聊的是格外投机。 嗯， 然而呢这个叫什么，没奔现先病变。 嗨， 这不是奔现这事儿昨天你跟我说的， 就是还没奔向现实呢、 啊、 先出事儿了。 不到一周时间，这个女神呢就借机向张先生提出了借款19万块钱，我得治病、 嗯、 啊，以为觅到真爱的张先生不知道自己也有病啊，决定为爱疯狂，没有半点犹豫就要给对方转账。 哎， 就在操作的转账页面的时候出现了微信支付语音的提醒。 嗯， 那么微信支付客服在了解张先生的交易场景之后，凭借经验判断张先生可能陷入了交友诈骗的骗局，那么接着就向耐心的向张先生讲述交友诈骗的一些方法，并建议啊取消支付。这个张先生在接到这个电话之后恍然大悟，通过这起案件，那么微信官方也是提醒用户， 嗯， 以后啊要是出现这类客服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要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哎， 遇见这样的电话，在支付的时候突然间来这个电话呢，您最好接听一下， 嗯， 是吧。 当然这种客服提醒的功能只是一种辅助的手段、 哎、 真正想要防住诈骗、 嗯、 断绝这些骗子的念想、 嗯、 还得靠咱们的意志力以及咱们的分辨能力，是吧。 到底是女神还是骗子还是抠脚大汉、 嗯、这个在屏幕后面真的大家要好好琢磨琢磨、 哎、反而您觉得像女神都得留神、 嗯、 啊。当然在我们视频当中您要觉得美哲像女神您不用留神，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啊、 也没有多好看吧。 脸红什么呀。 哎呀，这个很难那个得到李凯老师的夸奖、啊哎、 我就这么一说、啊、 行吧。那我就这么一听。来来再说一声 啊来， 嗯，来说一男子喝多了、 嗯、 酿成了大祸。李某酒后和朋友吵架， 嗯， 喝的都断片了的他随意进了一辆路边的吊车当中吸烟， 结果啊，造成吊车起火被烧毁。那么密云法院12月16号发布消息，李某因为犯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9个月，时间还得拨回到去年初，2020年1月21号晚上，李某和朋友一起吃饭，这饭桌上酒过三巡之后又开启了第二场，吃的饱饱的了，咱去歌厅唱会儿歌呗。这期间啊，大家继续喝酒，李某直到喝到断片儿。到了凌晨2点左右，李某一行人离开了歌厅。这个时候啊，因为一些口角，李某和其他人发生了不愉快，那酒意发作，当众脱光上衣就跑走了。 火， 您想想，1月21号、 啊、 那隆冬天儿，是不是？ 不是，内心火热呀。 哎呀，反正当时可能就是。哎，主要也是喝多了。他事后回忆说，跑了一会儿觉得有点冷，自己就随手拉开了路边一辆没上锁的车，想上去取会儿暖，但是他自己已经记不得到底上了哪辆车呀。在车上他记得我确实抽过烟，但是剩下的已经完全断片，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了。 后来因为这个，在供述当中他说，清醒之后发现自己躺在路边还光着膀子呢，所以就向别人借了一件衣服走回了家。经查证啊，李某酒后进入的就是被害人郑某停放在路边的吊车，因为李某在车内吸烟，造成吊车起火后被烧毁。经过评估，被烧毁的这辆吊车价值人民币80000块钱。目前李某已经全部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而且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那么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啊，被告人李某任意这个损毁公共财物，公司财物啊，因为人这是人个人财产嘛，情节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寻衅滋事罪，应予惩处。鉴于被告人李某到案之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同时在案发之后还积极赔偿人的被害人的损失，而且获得了谅解，所以依法对他进行从轻的处罚，判处了这个以上的一些判决哈。 哎，反正不管怎么说，这事儿呢，让我们觉得就是喝酒这事儿吧，别太过量。喝大了断片，旁边得有一些跟着一块儿吃饭喝酒的人陪着点。 因为什么？爆发了一些矛盾，但是咱朋友间置气归置气，你这个眼看朋友喝多了，还是得出于 打个电话，对，打电话让家里人来接， 对， 是不是？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吃铜锅涮肉啊，这个必点什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远航1966还在给美哲打气 啊。 美哲， 哎， 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回没炸好，下回就能炸好了。 您说的是炸那个辣椒油吗？ 啊，对啊。 这个确实没经验，那个我下回尝试尝试， 是吧？ 怎么炸比较香一些哈？ 啊， 但是你说光炸辣椒油，这没点其他的菜，这光吃辣椒油也不行嘛。 买一块冻豆腐。拿水煮完了之后，拿菜刀剁碎，一泼辣椒油。 行行，您那支的招我就听听就得， 啊、 行吧？ 韩米瓜说，吃火锅基本没什么限制，想吃什么就点点什么。很怀念小的时候家里边吃火锅的日子，屋外冰天雪地，窗户上结着冰凌花，但屋内热气腾腾。就是有一回啊，我们把窗户捂得太严实，一氧化碳啊轻度中毒了。 哟， 大人感觉头疼才反应过来。可是我们1岁多的女儿没事儿啊，她一直在地下出溜，挺欢实。 这挺悬的。按说， 哎， 要是家里真的有这种情况，还是一定记得多开窗通风哈。5007说，老北京正宗的涮羊肉是什么样呢？我觉得是手切的羊肉片，白菜粉丝烧饼，调料韭菜花、酱豆腐、芝麻酱、糖蒜、辣椒油。当然，我说的还是60、70年代的时候， 是吧？ 在那个。就是咱北京的很多有名的街区哈，它有一些正规的这个正宗的馆子。 是，大李、小李和老李说，朋友们周末好啊，吃涮羊肉我酷爱羊肉片，就是切的薄薄那种羊肉卷儿，配上糖蒜。蔬菜类最主要是生菜，啊，原生菜。刚才你说了是吧？ 是，这也是人家特别讲究，特别会吃。 哎， 当然，咱说的都是很多北京的朋友分享自己吃铜锅涮肉的经历。等你长大，也说了吃火锅，但人家是在温州是吧？ 哦， 咱们来听听人家怎么 吃啊。人家怎么吃啊？ 他说，我在家常常吃火锅，但是啊，我不放辣椒油和火锅料，我喜欢吃清淡的，一般都会买点排骨，先把它放在锅里，这个煮熟了之后，再放上喜欢吃的食物，比如说白菜、香菇、金针菇、牛肉丸、豆腐丝儿等等。我还喜欢吃那种海鲜火锅，比如说虾、大蛏子、鳗鱼片、鱿鱼、 皮皮虾，只要是喜欢的海鲜，我们都往火锅里放。冬天一家人一起吃一顿热气腾腾的火锅，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啊。 是，您这火锅跟北京的所谓的涮羊肉还是完全不一样。有机会可以来北京尝尝北京的地道的这个涮羊肉的这个做法。 哎，李凯老师做东。 嗨，还有很多的朋友，像0800还跟美哲这个解释呢，说这个炸辣椒油啊，必须要做到三炸。把辣椒掰碎放碗里边，加点盐和花椒，用手勺就是热油，拿一勺搁点油热着了，然后带辣椒啊。浇这等油热了，浇在辣椒上，一定要浇三回。三炸之后，这辣椒脆香，红油满满。 哎，谢谢您的经验分享啊！ 当然有些人，当然了，我这是个人观点。有些的时候，他比如说往这个油温稍微的控制一下，他会在这个辣椒没有拿热油浇之前，放一点点油，拿那个油辣椒泡一点点 哦 啊，然后这样的话炸的时候那个油温不会太高， 就是浇之前先用油稍微浸浸 浸一下，哎，这样的话可能是，当然了，除了刚才提到的说盐啊、花椒啊，还会有人搁什么芝麻，后来撒一些芝麻呀、等等。然后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其他的个人爱好， 哎，就是自己 DIY 一下啊，根据自己的口来调配调配。梳小辫的丫头，这是一位新朋友啊，他说吃火锅或者是麻辣烫，我必点的是鱼豆腐，保持这个习惯已经好多年了，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但是有一些熟悉的东西依然常在，这就是一种美好的温暖的小体验。 是，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火锅可能更多的不是吃这顿这个所谓的肉，更多的是亲情在里边， 一种小确幸，是吧？ 啊，反正今天天气特别冷，眼瞅着又要到冬至了哈，是不是二十几号就到冬至了吧？ 21号冬至，好像今年 是， 是 吧？反正就是马上就要到冬至了，也是希望大家在寒冷的冬天享受我们美食带来的温暖和亲情带来的温暖。 哎，当然还有朋友在平台上问说，明年这上午版的大城小事，你们俩人还主持吗？ 你看我干嘛？ 您这个沉默是几个意思啊？ 我也不知道啊。 您也不知道是吗？ 啊， 包括还有朋友说，明年我们大城小事节目主持人有什么变化呀？ 嗯，拭目以待吧。 拭目以待，卖关子， 卖关子。因为我们会尽快来安排。刚开完会啊，刚开完我们部门这个节目组的会，然后尽快的我们俩把排班一下，然后呢可能会有一些新面孔，也是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 没错。 那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啊，明天是周六了哈，下周一的时候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1，下周一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喽。 北京是一个不大的地方，四九城您转转，前门楼的您看看，老北京是几代人的称号，我们以它为荣，我们为它骄傲。老北京是一种人际关系，大杂院里胡同里